未来可期。那今天也特别感谢杨局长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同时呢，也要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网友朋友们的守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市民对话一把手，国际消费聚力北京。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北京市商务局、北京市政务服务管理局联合主办，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的《市民对话一把手》国际消费聚力北京访谈节目，我是主持人李阳威。7月19号，国务院批准北京等5个城市率先开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那目前呢，北京按照商务部总体要求制定印发了《北京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实施方案》，北京52个部门、各区政府和经开区管委会协同联动实施10大专项行动，稳步推动173项重点任务和111个重点项目高质量落地，更好地推进培育建设工作。而我们的节目呢，以努力打造引领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的北京样本为主题，邀请相关部门和区政府的一把手与您共同探讨北京如何持续推动消费提质升级。特别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节目搭建的是全媒体传播平台，您可以通过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BRTV 新闻频道、首都之窗、北京时间收听收看到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做客我们演播室的是北京市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严立刚，欢迎您，严局长。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 嗯，欢迎您哈。其实通过一段时间的宣传报道啊，现在很多市民朋友都知道咱们北京要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了。那当然，作为消费者来说，其实大家最为关心的还是北京要建设的这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究竟什么样，能不能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北京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主要呢是从全面提升6个度等关键指标上来推进。国际知名度方面，全球城市竞争力排名要显著提升，打造2至3个千亿级规模的世界级的商圈，入境旅游人数年均增长5%以上。消费的繁荣度方面，全球消费的带动力、辐射力、引导力、创新力显著增强，最终消费占 GDP 的比率将超过60%。商业的活跃度方面呢，对全球消费链的掌控力显著提升，离境退税商店数量达到800家左右，各区至少要有1个现代化的综合商圈和1条商业的步行街，各平原新城至少有1家5星级的酒店。到达的便利度方面，国际国内高效畅通的立体化交通网络基本形成，城市交通枢纽与商业体的通达度、融合度显著提升。消费的舒适度方面，在持续精准补建8项基本便民商业网点的基础上，将进一步丰富咖啡馆、药店等便民商业设施的供给，力争呢每100万人拥有便利店的数量达到330个以上，放心消费软环境也将持续的优化，消费配套服务的典范之城和服务品质的首善之城要基本建成。政策引领度方面呢， 要促进消费升级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不断的完善， 嗯， 与两区等五子政策联动更加的紧密，消费市场的开放度也将显著的提升。 嗯，确实听了您这么一介绍啊，我们特别的期待，而且真的能够感受得到，再过几年咱们北京要大变样了。不过其实从目前来看啊，其实这些变化呢已经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我们，同时也在显现出来哈。所以呢也想请严局能不能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目前咱们北京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已经取得了一些什么样的成果。 我们将通过采取清单化管理等措施，培育建设具体工作成效显著。 嗯， 一是呢，全力推动方案当中提到的173项任务落实落细。王府井等18个传统商圈和长安商场等15家一店一策试点企业基本完成升级改造。 哦， 朝阳东城两区开展新消费品牌孵化基地试点，朗园 Station。空调市场等4家试点基地在孵化品牌上达到了54个。二是呢，深入挖掘111个重点项目带动的效应。2021年你完成的31个项目中，23个现在呢已经竣工。 嗯， 其中呢，像大家知道的环球影城主题公园已经于9月20日开园， 很火呀。 对呀，今年假期单日的入园人数超过了2.5万人次，带动了北京外来消费增长超过了15%。 嗯， 第三呢是充分发挥72项创新政策叠加的优势，72项政策中呢已经出台了53项。商务领域呢将出台13项专项的政策，目前已经出台了品牌首店总部企业发展促进商圈发展等6项的政策。 嗯， 第四个就是持续做好111家重点企业精准的服务工作，常态化调研走访企业，及时跟踪了解企业的诉求，全力为企业排忧解难，稳定企业在京经营的信心，激发市场的活力。 嗯， 第五呢就是市区联动，进一步提高2021年北京消费季21项主题活动的品牌影响力。 嗯， 应该说呢，这个北京消费季也是北京促消费的一个品牌，从去年呢就已经开始， 而且广受欢迎。 对对对， 嗯， 今年呢我们这个重点呢在21项这个主题活动的影响力上来这个提升市民的获得感，提升这个促消费的这个效果。 嗯， 累计开展了首发节等商旅文体活动3000多项，截至11月14号，重点监测企业销售额较2019年就是疫情以前同期增长了12.6%。 嗯， 全市52个重点商圈客流量同比增长了17.5%。上面的这些工作呢，可以说带动了全市消费市场加速回暖。 嗯， 像今年的1到10月份，全市的总消费、社零总额、服务消费分别同比增长了15.5%、13.1%和17.6%。 听了您这么一介绍哈，我们能够感受得到这段时间来我们收获到的实实在在的成果，而且呢有很多内容很多变化其实都是发生在我们身边显而易见的。你看，虽然我们现在开展培育建设北京的消费中心城市哈，刚刚是4个多月的时间，但是我们看到已经是为大家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而且刚才您在介绍的过程当中啊，我还特别关注到了一个关键词，这就是首店。 对， 其实首店现在啊已经是北京消费领域当中的一个热点了，而且特别受到年轻人的青睐。那么也是为了加速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北京也正在大力发展首店经济。今年前3季度共有696家首店落地北京，比2020年全年新增了513家。那么这个首店经济在北京的发展将会为消费者带来怎样的福利，又会为我们的品牌企业和商圈带来怎样的发展变化呢？此前我们的记者也特地进行了走访，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虽然这已经不是江小姐第一次购买这个品牌的香水了，但在这个品牌在京开设的首家精品店，体验和购物尚属首次。在江小姐看来，与传统商场内的品牌柜台不同， 步入这个独立的门店，仿佛穿行于香气构筑的艺术空间，给他带来沉浸式的购物体验。 觉得不光是在就是买产品，同时也是在体验一种真的是感觉是新的生活方式的，这些可能是首店能够带给消费者的感受。 近两年，北京一直在发展这样的首店经济。首店是指在行业内代表性品牌、潮牌在某一区域开的第一家店，如全球首店、亚洲首店、中国首店等。首店是通过创新经营模式、服务方式和独特的设计等，引领消费潮流，激发消费热情。首店经济不仅满足需求，更多还是创造需求。虽然江小姐光顾的这家首店刚开业不久，但已经跃升为该品牌在北京地区销售额第一的门店，首店的吸金能力可见一斑。 可以更好地让消费者和我们一起感受金城古龙的优雅与匠心魅力，同时为消费者带来更优质的服务和更好的情感体验。 在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方面，北京提出将力争到2025年吸引国内外品牌在京开设首店达到3000家以上。今年底前，北京将出台14项专项政策，其中首店政策已出台，在京开首店最高可获500万元支持。 与之前的首店政策相比，新政策优化了首店申报的条件和材料，让首店在京实际开业后即可申报项目，提高了企业申报首店的便利度，同时优先对服装鞋帽类首店、旗舰店的品牌方和引进方给予资金支持。 那通过刚才的短片，我们看到2025年国际国内品牌在京开设的首店、创新店和旗舰店将会达到3000家以上。严局，这可真不是一个小目标啊，特别值得期待哈。那其实除了这组数字之外啊，我还关注到了刚刚您在介绍当中提到的，我们将要打造2到3个千亿级规模的世界级商圈。所以严局，我也想请教您一下哈，我们为什么要打造如此大规模高品质的商圈？它对于我们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北京又有什么样的计划呢？ 嗯，可以说呢，高品质商圈是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的定盘星。 哦， 从2019年开始，北京市启动商圈改造提升工作以来，全市呢重点推动了像王府井、前门大栅栏等22个传统商圈的改造升级。 嗯， 经过培育和发展。近年来，北京市已经形成了像三里屯、五棵松、华西 Life、祥云小镇等30个新兴的商圈， 都去过。 对，目前呢，全市存量的商圈已经达到了52个，其中呢，广域级的商圈有3个，区域级的商圈呢有6个，地区级和社区级的商圈呢有42个。根据统计。今年的1到10月份，52个商圈的零售规模达到了2281亿元，同比增长了37%，占全市设零额的比重达到了19%，贡献率达到了44%，拉动设零总额增长5.8个百分点， 贡献率很大呀。 对对对，在这个。培育和打造商圈上，首先呢是培育国际化的消费新地标。 嗯， 到2025年要在全市打造2到3个千亿级规模的世界级商圈，依托 SKP、 国贸商城、华贸购物中心等商业的综合体，要将 CBD 商圈打造成为精品消费的承载地、商务出行首选地和国际化生活的样板区，将依托王府井步行街、东方广场等，打造故宫、王府井、隆福寺文化的金三角。第二呢，是继续高质量推进升级改造。目前22个传统商圈中，王府井、CBD 等18个商圈已经基本完成改造，其余的商圈呢正在有序的推进，要确保今年底以前完成改造提升的任务。 嗯，我们也很期待。 嗯，王府井呢，从加强规划布局，优化街区的环境，提高商业质量，打造智慧的街区，增强文化底蕴，规范运营管理等6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改造提升。 嗯， 已经 获评国家级的示范步行街。CBD 商圈补充建设了像便利店呀、咖啡馆啊、书店等一些品质服务的设施。上线新智能交通的系统，持续引入高端品牌的旗舰店、概念店，建立起了首店的优势。2020年 SKP 问鼎了世界的电网。 太厉害了。 回龙观龙域中心商业街也完成了地面停车场的增设，公共卫生间的改造，包括呢一些街景的雕塑美化。第三呢，就是注重这个商圈差异化的发展，像这个推进西单金融街商圈一体化建设的进程，打造呢以品质加品牌为特色的时尚魅力的消费圈，将首钢园培育成为以体育加创意为特色的全球首发的消费圈。以环球主题公园等项目为重点，布局一批高品质的消费设施，将回天地区打造成为商圈加生活圈加夜经济消费的重地。我们还加快推动大型临洪经济区、超大型国际消费枢纽等项目的建设规划，跟这个顺义空港形成了国际消费的双枢纽。 我们提升的不仅仅是消费者、市民、百姓的这种消费品质，同时也是生活品质。那么说到了服务百姓的生活，其实咱们每天最离不开的就是像买菜做饭呐、理发呀、家政啊等等这些便民服务。那这两年呢，咱们北京在这方面也没少下功夫。现在北京的基本便民商业网点已经是超过了90000个了。其实这个数字还是挺惊人的，而数字的背后呢，是居民生活便利程度的变化。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去看看东城区东花市南里社区老居民张湛奶奶在生活上的变化。 今年70多岁的张奶奶是东城区东花市南里社区的老居民了。下午遛弯的功夫，她在家旁边的便民菜站配了钥匙，买了点当天吃的菜，住在这里10几年了。这样方便的生活，张奶奶过去可是不敢想。 以前买菜我记得得坐车，坐2-3站地，要是连等车再坐车再买，没有半天小半天下不来吧。买一次菜呢吃那么1个星期，然后再去买。这儿开了以后太方便了，这个老百姓每天需要的这个主食有，还有这干果，还有这个水果蔬菜全有了，每天来都行。 这个就开在张奶奶家楼下的便民菜站刚落户不久，近1200平方米的经营面积，仅是蔬果区就有700平方米。不光生活必需品种类丰富，应有尽有，市民日常生活所需的家政、维修、缝补衣服这些服务也都具备， 极大的方便老百姓的这个日常生活。就比如说他来到这个店里边，他基本上能够把他的生活所需全部都能满足到，就避免了像以前东边找馒头西边找水果这种复杂的程序。 其实改变张奶奶和老街坊们在社区生活便利程度的，不仅是因为家附近菜站多了，而是因为今年以来东城区以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为基准，对东花市南里社区范围内的生活服务业态进行了整体的规划和施策。记者在社区便民点位图上看到，这一社区14.2公顷，呈长方形布局，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目前大部分便民业态都位于社区长方形边界的四周，便民菜站、便利店、理发店等分布均匀。社区东南角主要为餐饮区，社区北部则主要为教育机构。 工作开展过程中，我们强化了圈的概念，在圈内让百姓既能购买蔬菜基本类的生活保障，另外也让百姓享受到便民理发、洗染这些品质提升类的服务。 记者从北京市商务局了解到，今年前3季度，北京精准补建提升各类基本便民商业网点567个，超额完成全年400个建设任务。截至到目前，全市共有蔬菜零售、便利店、早餐、家政等8类基本便民商业网点超过90000个，其中活跃商户约6.3万，基本实现城市社区便民商业服务功能全覆盖。其中，北京连锁便利店、 社区超市达到每百万人310个，同比去年每百万人282个，增长了近10%。 哎呀，通过刚才的新闻，我们真的是能够感受得到咱们北京市民的那份幸福感和满意度啊。那么下一步呢，北京也将会进一步完善生活服务业便民网点动态地图，持续打造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着力提升首都餐饮品牌影响力，全面开展生活服务业数字化升级行动。我们也相信一定能够给市民朋友带来更多的实实在在的获得感。那么严局，你看刚才我们提到了数字化哈，其实呢，电子商务作为近些年来蓬勃发展的新业态、新模式，真的是在保供给、促消费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哈。那么我们也特别想了解，目前咱们北京在电子商务促消费方面又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呢？ 嗯，应当说呢，近年来北京电子商务的发展非常的迅速， 嗯， 我们也制定了一系列的促进电子商务发展的一些政策和措施。像前期呢，我们制定出台了互联网加流通创新的示范的项目，对这些项目呢给予专项资金的支持，比如说先后支持了京东小店、小米之家等电商平台新业态项目的落地，推动了盒马鲜生、叮当智慧药房等线上线下融合的新模式企业快速地来在北京布局， 嗯， 带动了全市网络消费快速的增长。这个呢，主要是就是，鼓励这个流通跟这个互联网的这种融合发展。 哦，嗯，哦， 像这个今年的1到10月份，全市网络的零售额达到了4128亿元，同比增长了22.8%，占社零额的比重达到了34.5%。拉动社零额增长是7.2个百分点。 嗯， 今年的前三季度，全市网络的零售额实现了3614.2亿元，同比增长了20.7%，占社零额的比重达到了33.77%，拉动社零额的这个增长达到了6.6个百分点。另外一个呢，就是跨境电商业务模式加速的创新，像这个网购保税加线下自提，跨境电商销售医药产品免税保税相衔接试点等等新模式呢，在北京发展也是非常的迅速。 嗯， 像这个跨境电商销售这个药品方面，北京是全国首个试点城市。2021年前三季度试点销售额达到2020年全年的3.5倍。另外一个呢，大家知道，就是这个直播带货这个模式发展的也是非常的迅速， 迅猛的兴起啊。 对，这个2021年北京消费季期间，我们会同市农业农村局、北京团市委等举办了2021年北京网络的直播大赛，通过直播带货、云逛街、云探店等多种形式推广本地的品牌、商圈、好物等等。 嗯， 活动期间呢，应该说非常的踊跃，有这个100多家参赛的企业开展了近5000场的这个直播。 哦， 观看的人数超过了2000万。直播销售额也突破了1亿元。嗯， 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个数据也是非常惊人的，同时呢也能够感受得到，在促消费方面电子商务真的是功不可没，所以我们也更应该通过电子商务来助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所以在这一方面北京又有什么样的打算呢？ 嗯，总的来讲呢，这个线上线下应该是互相融合的发展， 相互促进。 对对对 对， 这个线下呢是需要这个线上，是吧？这个流量，因为现在很多的百姓啊，特别是年轻人， 嗯， 都喜欢在手机上，在线上进行浏览、进行购物， 对， 非常的这种方便。 我就是消费者之一， 啊，是吧？ 是。 所以线下一定要这个要这个触电，要上线。 嗯。 同时呢，这个线上也离不开这个线下，也要通过线下进行展示，因为呢，购物本身既是一种消费，同时也是一种生活的方式。 没错。 那么呢，这个百姓呢，在这个线下这种购物的过程当中， 它可以呢更直观的来进行选择商品，而且呢还可以通过这样一个购物来叫逛商场， 是 来这个包括呢全家呀，包括跟这个亲朋好友啊，而且这个商品的消费、服务的消费、娱乐的消费，它都可以一体的在线下进行这种展示。所以下一步呢，我们总体来说还是要推进这个线上线下的这种融合发展。 嗯， 特别是要这个继续的支持智慧流通服务平台等项目的建设，就是通过先进的技术，现在就是互联网技术、电商技术、大数据的技术、云的这个技术、云计算，来提升这个商业的这种运营的能力、运营的这种水平。 所以我们也真的希望线上线下呀能够互促共进，我们齐心协力来画好网上网下的同心圆。那么其实啊，说到了线上线下的融合发展哈，就不能不提到我们的北京消费季。可以说呢，这是目前咱们北京消费领域最重要的品牌活动之一了，而且呢可以说也是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青睐和欢迎。所以严军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在北京消费季方面，我们又能够拿出一张什么样的成绩单？那么北京消费季最重要的参与方其实就是我们的商业服务业企业，对于他们来说我们又有什么样的支持政策？ 好，应该说呢，北京消费季是北京促消费的一个品牌活动， 对， 也是我们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活动的品牌。在北京消费季上，我们重点是通过这个部门协同，因为是有多个部门来共同的来参与，通过这种市区联动，就像你讲的这个市场主体企业来唱戏的这种方式，来这种促进北京的这个消费。重点的内容呢，主要是围绕购物、时尚、数字、文化、旅游、体育、美食、智能、新品首发和夜间消费等十大领域，像开展首发节、国潮精品节、夜京城等市级的主题活动，今年就搞了这个40多项。我们是希望呢周周有活动，月月有亮点，营造全城一节的这样一个消费的氛围， 范围还是很广的呀。 对，这期间呢，全市有2000多家品牌企业，万余家的门店积极地参与了北京消费季，自主开展活动呢有3000多项，企业通过发放打折券、消费红包等方式，累计让利超过了280亿元，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品质化的消费需求。从政府来讲呢，在支持企业包括这个商圈啊，促消费方面呢，商务局制定了关于鼓励企业创新开展北京消费季促消费活动的通知，这个政策都主要体现在这个通知里面。对积极参与北京消费季并成效显著的城市商业综合体、限额以上这个线下实体零售企业，和餐饮企业给予资金的支持，充分激发市场主体创新开展促消费活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对当季度促消费投入金额，包括这个场地的搭建、设备的租赁、宣传推广、发券让利等等，超过200万元的城市商业综合体，根据当季度促消费投入的金额，整体的销售额，这就包括它的自营、联营和租赁商户同比增量、客流同比增量的综合评定，每季度奖励20家参与北京消费季活动并且呢成效显著的城市商业综合体，最高呢将给予80万元的资金支持。 这力度还是很大的。 对，总的来讲呢，就是商业综合体呢，就是你要搞活动，你要搞促销，甭管你是这个发消费券啊，你是广告宣传呀、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促消费的活动，这是一个条件。另外一个呢， 这个你要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得有成效， 就是你的消费要增长， 对， 对吧？你不能光这个 光吆喝， 对，光吆喝、啊、是吧？没效果， 对， 这个、不行。 严局长如此细致的介绍哈、嗯，所以我们也真的希望咱们广大的企业能够积极的用好这些北京消费季的支持政策，同时呢，也积极的参与到北京消费季的活动当中，创新来开展一系列的促消费活动，未来也更好的满足咱们北京消费者多样化、品质化的消费需求，当然也是以实际行动来助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那今天也要再次感谢严局长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同时呢，也要感谢所有听众朋友、观众朋友、网友朋友们的守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与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并机播出的节目内容。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的节目。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